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335集，婚约。展昭看样子挺着急，在座不少人彼此使了个眼色，展昭这是怎么了？平日他和白玉堂跟连体似的总粘在一块儿，今儿个展昭似乎是想甩开白玉堂单干，别是楼里真的有个相好的。思及此，众人的好奇心就上来了。 我也去吧。 你也去啊？ 是啊，万一有什么病需要看呢？ 是啊，我也去。 去那么多人干嘛？ 人多好办事嘛，反正吃了那么多，出去消化消化。 于是等出了展府，展昭回头看了看身边跟着白玉堂，身后有公孙和赵普，赵普更不靠谱，把小四子也抱来了。小四子来了，萧良自然来了，林业火主张饭后百步走，所以也来了，闲着没事的邹良也牵着那条小狗出来遛狗。倒是本应该来的庞玉没来成，被太师拦下了。太师心说，他家小霸王刚刚学好了，别又进那龙蛇混杂的地方。展昭急呀，抓耳挠腮的，似乎是觉得很麻烦。白玉堂怎么看他，怎么觉得可疑？ 这猫在隐瞒些什么？ 众人到了孟方圆门口，就见里头灯火通明，打开门正做生意呢，特别的热闹。到了门口，几个认识的小厮就跑上前打招呼。展昭点点头，先往大堂里扫了一眼，似乎松了口气。白玉堂也走了上来，往里看了看，里头人不少。 这猫表情比刚才轻松了不少啊。 展大人，进去坐坐吗？ 伙计往里让，连老鸨都迎了出来。 我们想问徐梦瑶一些事情，你让她出来一趟呗。 哦，梦瑶啊，她在孟公子府上呢。 老鸨话出口，展昭立刻一脸踩到了狗屎的表情。 那她什么时候回来啊？ 要到明早才回来呢。孟公子府里有两个朋友要学琴，梦瑶就留下来教他们了。孟公子刚才派人来招呼了，连梦瑶的穿戴细软都拿过去了，说要留下来住几天。 不是吧？ 哎呀，展大人，您不嫌麻烦的话，去孟公子府上走一趟吧，不远，就在前头。 众人都看着展昭，展昭一个劲儿摇头。 不用。 那要不然，我让人捎个信儿去给孟瑶，让他明早去趟衙门。 展昭正要点头，一旁白玉堂却开口了：“ 那孟公子的府邸在哪儿？” 就前头十字大街左拐一直走啊，就能看到门口两只狮子，门很大，上边写着孟府呢。小琴呢，你给他们带个路。 闻言，一个小丫鬟就蹦蹦跳跳跑出来了，给众人带路。展昭的脸都快皱到一起去了，白玉堂看了看他，就跟着那丫鬟走了。众人也跟上，同时瞧着展昭。哟，展昭是怎么了？白玉堂边走边看展昭，就见展昭左顾右盼的，似乎是想主意呢。孟府很快就到了，展昭一把拽住白玉堂。 门都关着呢，估计不在，明早吧。 来都来了，去敲敲门嘛。 多不好呀。那个小琴啊，不如你去叫你们家小姐来。我们在客栈等着。 丫鬟点头就要跑，白玉堂却一直往前走。展昭被白玉堂拽着往前走，只能干着急。连小四子都看出不妥来了，坐在赵普胳膊上问一脸八卦的赵普和公孙： 爹爹，猫猫是不是欠那个孟公子钱？他好像怕怕的样子。 赵普嘴角挑着，一旁的公孙也是满脸的唯恐天下不乱，都卯着劲儿跟去看好戏呢。后头林业火抱着胳膊蹭了蹭邹良， 邹良牵着小狗看他。 干嘛？ 看出点门道来了吗？ 看出什么？ 展昭啊，展昭，展昭肯定和那个星梦的有什么，不知道那白耗子会不会吃鳖。 邹良有些无语地看了看林业火。尽管展昭以踩蚂蚁的速度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，但这么点路还是有走完的时候，众人没几步就到了孟府的门口。丫鬟上前敲了敲门，展昭数到三，转头看白玉堂。 没人在啊。 可是他话音刚落，就有人打开了门，一个管家模样的老头探头出来，展昭扭脸看一旁，顺便用白玉堂挡住自己的脸。 什么事儿啊？ 孟管家，我家孟瑶姐姐在吗？衙门有人找她。 在里头呢。 说着管家就要请众人进屋，展昭低着头，用手蒙着脸，似乎是在咳嗽。 叫他出来就行了。 哦。 管家歪着头看着展昭，突然他一拍腿。 哎呀，这不是展昭小少爷吗？ 展昭嘴角抽了抽，老管家没等众人回话，欢叫着就往里跑。 哎呦，少爷，少爷，展昭小少爷来了。 门口众人都齐刷刷看着展昭，展昭苦哈哈一张脸，那样子别提多悲壮了。白玉堂微微倾着身看展昭。 你还想说和那位孟公子不认识？ 说来话长啊。 展昭一手拽着白玉堂的袖子，轻轻拽啊拽，白玉堂就看着他，展昭就可怜兮兮望着他。 那什么，你一会儿啊，要冷静啊。 白玉堂微微皱起眉头，同时就见一个人扑了出来，大老远传来一声喊：“ 展弟， 展弟。” 你可算回来了，想死我了。 展昭还没明白过来，就被人扑过来搂住了。展昭身后众人看得津津有味，顺便咽了口唾沫，直接抱住了呀。白玉堂面无表情，微微眯着一双好看的桃花眼望着展昭。展昭赶紧往外推孟青。 那什么，孟大哥别来无恙啊。 哎，怎么叫孟大哥？小时候分明叫亲哥哥的啊。 孟青不满，抓着展昭的双手。展昭眼皮子直跳，余光一瞟白玉堂，果然耗子毛都竖起来了。后头众人摸着下巴点头啊点头。哎呀，亲哥哥呀，好大一场戏开幕的感觉。展昭决定速战速决，赶紧转移视线。 那什么，我们找徐梦瑶。 人在里头呢，你来你来，来了就别想走了啊，跟哥哥喝通宵，晚上咱俩就一张榻上睡了，听到没？ 孟青抓着展昭的手就要往里拽，展昭哭丧着脸。 哎呀，要了命了我。 再看一旁，白玉堂眼眉微微一挑，嘴角带出了几分笑意来，这笑容看得展昭背后寒气森森的。后边众人都兴致勃勃往里走，白玉堂正准备往里走，就看到那个小丫鬟传完了信准备回去了，于是拦住他。 稍等。 公子还有事？ 徐梦瑶知不知道展昭上午去找过他？ 小姐知道啊，我刚才跟他说了，不过孟公子留着人走不开呢。 你说的时候那孟公子在场吗？ 白玉堂淡淡一笑，丫鬟被白玉堂笑得脚底下都有些虚了，晕乎乎就点头。 知道啊，孟公子还问来着。 他问什么了？ 他问展大人是不是一个人去的，然后我说不是，还带着个白衣公子呢。 白玉堂点了点头，脸上笑意又明显了几分。 多谢。 说完，白玉堂转身进府了。再看那丫鬟，晕乎乎的回孟芳园了。孟青拽着展昭，没去客厅，也没去大堂，而是去了自己的花园。此时，花园里还有两个客人在，都是年轻的男子，样貌不凡，衣着体面。一个是红衫的公子，正喝茶听琴，另一个是灰衣服的书生，拿着把扇子，正跟一位美人研究抚琴技巧。那位美人应该就是徐梦瑶了。赵普等人进来扫了一眼，这两人包括刚才拉着展昭特别亲热的这位孟青，都应该功夫不错。孟青这才从初见展昭的兴奋之中回过神来，让展昭帮忙介绍。展昭回头介绍了一下，却不见白玉堂。双方都见过面了，展昭站着往门口的方向张望。 这耗子不是生气走了吧？ 展弟，你看什么呢？ 啊，我…… 展昭想着，是不是去看一眼？这时就见门口白影轻晃，月光下白玉堂潇潇洒洒地走了进来，这白衣长刀看得徐梦瑶等几个姑娘都下意识捂了捂嘴。 风流耗子， 这位是 啊，白玉堂。 展昭介绍了一下，在座另外两人都抬起头来看了一眼，随后眉头也微微一挑，果然闻名不如见面，都说白玉堂乃是当世少有的美男子，果然不假。 哈，原来是白兄啊，久仰久仰。 白玉堂轻轻点了点头，看展昭。 人家久仰我了，不过我可不认识他。 他是孟青，我们小时候就是街坊。 街坊？我俩可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，你忘记了咱俩小时候还有婚约呢。 展昭就感觉身边白玉堂的杀气越来越重了。 这个二百五梦青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